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贷款拒绝证。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22:05:1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3号周四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Finances 来自火星哥啊 ，Bruno Mars， 还有一个里边一个女生啊，所以我就说这张专辑比较难介绍，那个女生叫做 Cardi B。这两个人合作的 一个对唱歌曲， 对 啊， 一个对唱歌曲， 就俩人、一男一女，就跟咱俩报自己名字一样， 报这个你还报不顺， 报自己名字一样， 英文的这个歌手的名字了。 我是因为真的刚刚啊，这个被空调的这种感觉影响到了， 嘴抽筋， 所以鼻子呢可能有点不太舒服哈。人身体有一点点不舒服的时候，其实都会影响你大脑的一些运转，对吧？但是你要及时调整过来哈。这个天气呢，我觉得还没有足够的热哈，但我旁边这位已经穿着制服短裤在大深夜里上班了。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就是冷成这样，可能就是昨天我说的这个情况。 待会儿啊，就这屋你待会儿好吧。 不太会怎么样啊，我觉得你可能是永远也胖不起来那种人。当然我也不胖啊，就只不过我起码比你壮，所以的话你可能 你 接受一下冷空调的煎熬啊。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应该算是正常的那种不怕冷的，但是呢我也不怕热。有的人呢你也知道，他太胖他怕热，然后呢他太瘦呢他怕冷。韩丽属于第二种。 我是不管怎么说呢，因为我没有上过100斤，我不太了解哈，我是不太喜欢这个空调特别特别凉的。这个女生可能都有这种同感，对吧？在特别冷的地方呢，就会让人的情绪有点往下走。 哎，你在那种没有空调的屋子待过吗？但是巨冷，那种才是真冷。 那是属于季节性的，比如冬天了。 不是，有一种就是地窖啊，或者是有一种那种阴冷啊，它不用空调的，它直接就是你进去就直接降温，然后从你的内心中就开始泛阴，那种泛冷。 抛开这一切哈，现在的这个季节呢，我觉得是挺美的。不光是温度比较适宜哈，阳光也很充足，然后能见度也非常好，希望大家都能够享受美好的五月天。今天晚上是1553红。 变长看起来你躺在芙蓉纸上，世界不在，你依然在站台，走了依然会回来，扬起尘埃都变成一种黑白。你是我爱的女孩，最爱的女孩，带我到温柔的默片时代，你那白的裙摆，那黑的刘海，教我说美丽的一句对白，当时一眯眼一样美一样期待，却等不到后来，只等你从头再来。艳阳天为你张开，手中的南风筝也为你摇和摆，世界不在，你依然在站台，走了依然会回来，扬起尘埃都变成一种黑白。你是我爱的女孩，最爱的女孩，带我到温柔的木片时代，你那白的裙摆，那黑的刘海，教我说美丽的一句对白，当时一眯眼一样美一样期待，却等不到后来，只等你从头再来，才发现我的心动爱的影犹在，多为了你的素颜朱颜不悔改，从你的马路再走回来，二月再躺回来，世界在逆转过来，是否现在越无奈，过去越实在，难道回忆是为了明白，你是我爱的女孩，最爱的女孩，带我到温柔的默片时代，你那白的裙摆，那黑的刘 去的爱，当时一幕幕一幕幕一样精彩，却等不到后来，只等你匆匆在来、当双鬓都斑白，也等你匆匆在 来自方大同的一首《黑白》，哎，是不是也很久没有听到了？ 我只听到“女孩”两个字，倒没听到“黑白”两个字。 他讲的是 不是这个样这个样的女孩，那个那个样的女孩，黑白女孩， 回到默片时代， 对， 这个意思。好，听这首歌的时候呢，看到外场的球红呢异常的热闹哈，这个可能是因为你当班的周四的最后一个晚上了哈，所以大家还是很热情的。尤其有一位朋友，他的这个球红感言让很多也想当红人的朋友都败下阵来哈。 听见？ 就为什么呢？我六号就要结婚了啊，我想在结婚前当一次红人。 这个可以成人之美一下了哈， 对吧？这就是卡秋莎 CL、其实他的名字我以前好像见过，但你真的没有当过红人吗？既然 待会儿他，你如果他当过红人，咱们这火眼金睛的所有的听众们不会不知道的 啊，揪出来给一顿暴打是吗？ 这倒不至于，但是反正肯定会把这红人的名额今儿就给撸下去了。 六号就是这周嘛，在星期六的时候。明天是四号，星期日的时候，对吧？ 啊，明天四号了。 对，星期日就要结婚了，所以呢，卡秋莎 CL， 希望你今天晚上，牺牲你宝贵的睡眠时间来担当红人，完成你婚前的愿望，好不好？ 好，卡秋莎，你这暂时红了，应该是你应该是能红两个小时啊。 本来这个 Ruby 哇哇朋友呢，他也很 Ruby 哇哇的哭、 哎，你看看，你看是不是？他说我一本正经的来求红，但是我看到那要结婚的求红，我还是主动让好了。 人家看见了。 我预定明天可以吗？明天是五四青年节，是我和陈默当班。 你能当上五四青年节那天的 青年节啊？ 好，五四也清明节，笑话吗？青年节那天的红人，那当然非常荣幸。不过 别着急啊， 看看他们能选得上你，选不上。 没准明儿晚上你还有什么晚上周末的聚会什么的呢哈，不用太着急，到时候能当则当啊。反正这档节目只要在存续期间。 对， 只要有男左在身边的时候都会有红人的、红人福利就是我们会在晚上提到你十次名字，而且也会写入家谱，甚至还会送你一段话哟。 好， Sigla 和 Polman Faith 一起合作一首歌曲叫做摇篮曲，乐乐的。 We already know we're far from perfect, I fall to the curb, youDoesn't matter, we're all together, and this paradise in our minds, falling together, arms around each other, I know you.In front of me, strangers start to look like friendly faces. I'm a little unsteady on my feet, and carrying the world is overrated. I fall to the cup, you laugh till it hurts. Who cares? We've been here so many times. We're all stumbling through the night, it doesn't matter.Each other, I know you know me too. Lullaby， 里边这个节奏啊，还有这个悠悠的感觉啊，可能喜欢节奏感强一点的朋友们听着这种音乐还是能睡着的。比如说我，因为我有这方面经验，我原来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听 rap， 然后呢，那个 rap 而且是那种霹雳舞年代的那个 rap， 所以呢，我就一直听着那个 rap 能睡着，因为他们在我旁边念念叨叨，尤其是那种慢节奏，就像刚才这种慢节奏的 R&B 的这种感觉的，他那个念的比较缓慢的 rap 的时候，我就是能听一宿，然后早上醒来也在 rap 的声音中起来，我那时候觉得自己真的是已经中了邪了似的，怎么着的？ 这是在你十几岁的时候干的事情啊， 就是十几岁， 整宿的听这种音乐， 对，后来。 是睡不着吗？ 不是，就是有一种那种 闲的， 不是，这太喜欢了呗，就是。 那人在这个晚上的时候，他会有这个睡眠的一个困倦的点呢、啊。 你要是夜里被他吵醒了，就是醒过来一次的话，你有可能努着劲儿会把那个音乐给关掉，但是基本上是一觉香甜，伴着这音乐睡到早上。 在这里，我们特别提醒所有的小伙伴们哈，如果你也是像叶谦当年十几岁的时候在听我们节目的话，我们觉得这不是一个可取的办法哈， 这应该不是什么好办法， 适可而止。嗯，就是再喜欢东西呢，一定要注意节制，对吧？这个节制呢，会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好啊，不要这个豁出去了。今天晚上我听的100遍啊。 听他100遍的那是你，我是说整个一盘，那时候磁带，那盘磁带是循环听， 还得自己翻面了。 不用，那个时候倒是有自动翻面了 啊，对，有的那个高级一点的 Walkman 会有那个自动翻面哈， 是双磁头嘛？ 但是它也得保证电量十足啊。你有没有遇到那种一晚上突然间电量都消耗掉了？ 你那个宿舍的生活看来是不允许你接交流电的。 那当然了， 我家里的生活还是可以接交流电 啊。就是你十几岁的时候不是在宿舍生活是吗？ 嗯，对，那个十几岁的时候是你十四五岁就已经，哎呦 啊，不是， 原来你是这样的，是 没有哦。你的十几岁是指这个？15岁之前， 对， 我讲的是18、19岁以后。 明白了， 你那么小就整夜不睡啊？ 那时候正好是， 你真作妖啊！我跟你讲、啊， 那时候正好是初一嘛，啊，这初一啊，6年级初一。 好，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初中的同学们哈，千万不要学这个夜间这样子哈，大半夜不睡觉。 谁说我不睡觉了？ 你刚才 说我听着音乐， 说的 听着音乐睡的， 整宿的听， 整宿整宿的听，睡得特别安稳，特香甜。 就是他在那放着，然后你在那听， 然后早上特别美的在这个 rap 声中起来， 这个浪费电啊，也不可取。无论如何呢，任何的事情呢，都不要和自己的睡眠啊相做这样的抗衡。如果熬夜不是最让自己觉得必须的时刻，那还是选择早睡早起。估计今天很多朋友都看了一个大家都在转发的一个很戳心的一个关于健康、关于熬夜的一个，你有没有看视频？ 啊，我没有，我还以为 你不敢打开对吗？ 没有，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可能我 今天全天都在转这个吧？ 是吗？ 什么打败了各种广告啊？然后呢，用一种最直观的方式告诉你，熬夜带给你的身体的变化， 红一天的那种视频是吧？ 也不能这么说吧，至少是给大家又敲了一次警钟。所以作为一个晚间节目主持人呢，我每当看到这样的视频的时候，就在想，我还能再做几年？ 啊，怎么吓着你了？有人不幸就是受伤害了，故去了。

如果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的话，那这就是一个漫长的消耗战。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干脆一点的人生的状态，无论是男方还是女方，可能都会让这个事情朝一个利好的方向走去吧。 你以后学会刘若英这句，你走，我要成全自己的碧海蓝天。 对啊，碧海蓝天多棒啊。 我要成全自己的夏天。 22:26，此时此刻还没有入睡的朋友，是不是心里面也是微微颤着？韩管家要加油说，今儿朋友圈都转这个了，我没敢打开看。 好家伙， 这很多时候作为爱熬夜的人哈，可能都是有点心有余悸。反正我每次看完之后都安慰自己，我能睡到自然醒，我吃的比较健康，我晚上熬夜的时候我在放音乐，我心情很好。 行， 然后 就是所有的。对， 找辙， 所有的辙你都可以安在，就是全都让心情好这一件事情上全给打回去。你就只要我心情好，我就是健康的。 但是我亲爱的听友们哈，我这是一份工作啊，我是要陪伴大家，但是你呢，还是应该有所警醒哈，不要经常熬夜，而且你第二天早上还要早起上班。 行， 你的工作压力可能各方面都不是我能想象的那种大，所以希望你懂得调整。哪怕你不听我节目了，但是我知道你越来越健康的在过着你的美好人生，我也会为你开心的。 对，因为每个朋友的他的世界，他的忙碌程度，我们是无法估量的。 好了，我们都希望越来越好吧。第二时段继续 NZNY。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在阳光下，什么也不说，就十分美好。北京音乐广播，每晚00:00，王平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贷款需谨慎。 我是陆毅，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第一眼看见就感受到心意相通的默契，置身其中，每个细节都遇见优雅，握在手中从容间决定方向，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和捷豹 XFL 之间。 新格调运动商务座驾，全新捷豹 XFL 38.8万起，最低首付8万，更享2年零利率，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流转 空气 流动 河水 流淌 道路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汇则贯通。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持续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明天白天光照较好，气温比较平稳，大部分时间人体感觉比较舒适，早晚温差较大，提醒市民朋友要注意着装，预防感冒。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25%。川一气象指数播报，明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5，大部分时间是宜川单一。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由李永健、左小青主演的都市情感电视剧《幸福照相馆》近日在安徽卫视和天津卫视同步开播。这部剧讲述了苏万良作为小镇工农兵照相馆的经理，发妻早逝，和三个孩子相依为命，被外来寻亲的女人胡美凤对爱情的执着感动，力排众议把胡美凤留在家里，从此变故接踵而来的故事。电视剧《归去来》宣布定档6月11号播出。唐嫣、罗晋两人在剧中演绎了从象牙塔走向社会一步步蜕变的故事。在发布会现场，两位主演互相确认眼神，互动不断。近日由孙楠发起策划的国学亲子主题动画片《呆爸萌妹之天书传奇》在第14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上亮相。该片的主角以孙楠和小女儿爱宝为原型，此番首次曝光了两组主要人物的形象和概念场景图。呆爸孙楠和萌妹爱宝的形象依然在保密当中，使影片倍添神秘感。本片制作人、中国青年书法家、导演任杰表示，要让小朋友在观看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开启心智之门，激发孩子对国学的兴趣。据了解，《呆爸萌妹之天书传奇》的第一季动画片目前已经进入到了制作阶段，预计将于年内首播。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早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点34分24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3号周四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嘉宾叶谦。 是的，今天晚上的红人呢是这周日就要当新娘的卡秋莎 CL 这位漂亮的姑娘， 应该也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 啊、你别一看 CL 就以为彩铃啊？ 不是。我是看卡秋莎这三个字，似曾相识很多年。 好的，今天晚上呢，他希望能在结婚之前当一次红人，所以我们的老听友们呢也是很热络的， 跟他就是沾点喜气，恭喜恭喜啊，姐！ 恭喜恭喜！ 啊，就要出嫁了， 可以冲喜！哎，人家有充值的，有充这个充费的，我您这是给大家冲喜的啊！ 这可好，你知道吗？ 充满了喜气， 该你了。 该我的，那一点不该着我啊，那我该着你们的。我来给你们讲一冷笑话，特别冷的笑话哈。说这个不用讲姐姐了，今儿就是个小宝，这个我记得年冬天吧，反正小宝、小四啊，还有这个，还有我们的多玛里斯啊，好像挤公交啊，是挤这个地铁，我忘了，反正这仨哈就赶到这个一个公交上，哇，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哎。小宝很乐观啊，在那里吊着那个车把手，哎呀，这趟公交可真暖和呀！哎呦，哎呀，暖和多了啊！这个小四呢，也是，附和着说，哎， 就是啦，尤其是外面这么冷，刚上这辆车，哇，像钻回到自己家的被窝窝里一样的啦。 这时候呢，多玛里斯在旁边。冷眼看着他们俩说：“ 这好，别扯了，你们俩，哎呦，快给我脸挤！哎，你们两个人家里被窝这么多冷啊？” You're my discretion, no sin. I feel you on me when I touch my skin. You got me hooked and you're reeling me in. And I look in your eyes, I'm on the edge.Now it's hard to breathe 那么多人呀、挤得连脸都快歪了。好啊，毕竟是暖和的，暖和对于韩立来说是最重要的。 有多毛离丝在的地方哈，我觉得那个笑话都还是能让人心里面愉快一下的哈。反正这么多年来，我还是蛮喜欢听他的那个调调的。 要不我给他介绍给你，你 搞对象啊？ 对呀、 解开吧你啊！ 弄一对是一对， 解开吧你啊！22:39，欢迎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暖文章，题目叫做圈子虽小干净就好。人脉不是你认识了多少人，而是有多少人认可你，不是你被多少人吹捧，而是有多少人在背后称赞你。聪明人明白，朋友圈贵在精简干净，不必把太多无关的人请进生命里，浪费自己的时间。顾梅在一家公司作为机公关，经常参加公司的各种对外活动，每次回来她都会炫下她又认识了谁谁谁，说那个人很厉害，不是谁都有机会认识的。加引号的厉害的人加了一批又一批，可是却不见他常与人联系。某次公司碰上了一点麻烦，他处理不及时，采取的措施也不如人意，导致事态加重，领导责令他3天内要拿出处理方案把问题解决，否则就自动辞职。眼圈红肿的他一回到座位就开始拿出手机联系以前认识的大佬们，希望能得到别人的指点和帮助，结果打了很久都只有一两个接通，而且人家也没有明确表示愿意帮忙，借口自己忙就挂掉电话了。挂掉电话后他整个人瘫坐在椅子上，同事好心安慰他，他也不回话，只是嘟囔了一句，原来我谁也不认识，他们也不认识我。自以为认识的人多，但关键时刻才发现都是无效的人脉。你自己不够优秀，不够努力维护好这段关系，怎么可能求得到人家的帮助呢？越是厉害的人，越是优秀的人，他们的朋友圈就越精简。对于这种无事不联系，有事登三宝殿的人，他们早已经忘了你是谁。至于没把你删除，可能是他们太忙了，一时间忘记了。村里做木材生意的张叔叔是我比较佩服的一个人。按理说，他们做生意的最关心的就是人脉，因为这意味着好办事儿，财源广。但是张叔叔不这么认为，所以他很少参加生意圈里的不必要的应酬。曾经有人问他，你天天躲在家里不多认识几个人，以后有麻烦了到时临时找人谁帮你啊？张叔也是耿直，说自己就不愿意像某些人一样，为了所谓的人缘人脉去刻意结交朋友攀附关系，每天虚情假意的陪笑聊天，多难受啊，还不如多和老朋友走动走动。人家听他这么一说，觉得他太古板了，还让张婶儿多劝劝他。张叔的生意虽一直不温不火地做着，却也不用愁什么。后来接了一个单子，贷款付了，供货商那边却出了问题，不能及时供货，张叔不得不另找货源，人家知道你急，价格自然抬高好几倍。可是前段时间买了新房后，一下子根本就拿不出那么多贷款钱，好在找了几个朋友帮忙，这难关算是过去了。江叔的朋友确实不多，但都是与他关系密切的朋友，只要有困难告诉对方一声，能帮了自然不在话下，就算自己能力不所及也会帮助他想想办法。朋友靠谱，一个能顶十个。聪明人懂得取舍，不会为了十个虚的而放弃一个真的，却会为了一个真的而舍弃十个虚的。交朋友不是靠笑脸去迎逢虚假的情谊，而是为了以真心换真心。对于无关紧要的人没必要在乎，对于志同道合的朋友待以之诚心。生命太短暂，朋友圈越干净越好，省得那些乌七八糟的人影响了自己的心情。 用力留住那些值得请进生命里的人就好，其他的就当没看见吧。 是雪花一片一片的飘进眼眶，是火花一明一灭的不肯绝望，小双手吐气躲进记忆的酸草里，我依赖沉吟了的你身在何方，是无悔一寸一寸的镌刻成伤，是倔强一呼一吸的不作无恙，我勉强自己体谅缘分的像柳絮，一起风就不由分说各自飘荡，思念是最暖的忧伤，像一双翅膀让我停不了，飞不远在过往游荡，不告而别的你就算为了我着想，这么沉痛的呵护我怎么能 田馥甄演唱的最暖的忧伤， 最暖的吧，哎，最暖和的啊，这是 车，你别又扯到多毛那儿了， 最暖的车厢吗，不是 忧伤 啊，忧伤吗，对对对，最暖的忧伤， 这最暖的忧伤说明它的杀伤力还弱一些哈，没有这个最冷的忧伤那么灼人心，那么痛苦哈。其实我们发现这个 SHE 当中，当黑比单飞之后呢，单飞之后真的是发展得非常非常好、 啊、 已经有太多的作品，包括很多的电影哈、啊，都会邀请他来唱其中的某一首插曲啊、 嗯、 或者是一些宣传曲啊，而且他的演绎也是相当到位的，包括最近也在热映的一部电影哈、啊、他唱了爱了很久的朋友，还有这一个 最暖的忧伤也是一部影视剧的作品当中的歌曲。想不到吧， 他是撑到最久的， 撑到最久的。应该说没有想到艾拉应该是最早做妈妈的哈。 是。 总之 SHE 也是很多人青春时代的一个符号，真的是带给我们很多很多难忘的记忆。 好， 今天的红人是马上就要结婚的一位女听众。 对， 然后我们的 LOCA 制作者呢也把她的样子抛给了我们，很漂亮的女生哈。 卡秋莎 CL 马上就要结婚了，想在婚前，因为我觉得她结婚之后可能就听节目的次数会减少，包括熬夜的次数也会减少，所以可能也做一个完美的 happy ending 吧。 有的时候可能会抱着孩子听吧， 本人刚结婚 啊，这个听的可能性和系数会越来越少。 有的时候会抱着孩子结婚呗啊，但当然这是极少数啊，极少数。 你都是个二娃老父亲了， 对对对， 有点正形好吧，传播点正能量好吧， 这也是正能量，哎，这也是正能量。 晚上10:51第三时段即将到来喽，我们在第二时段尾声来听一首歌曲， 叫做 Breath。 I will ride on down the road, I will find you, I will hold you, I'll be there. It's long, well, it's a mighty long road, but I'll find you, I will hold you and I'll be there. I know you heard it from those other boys, but this time it's real, it's something that I feel it. I know you heard it from those other boys, but this time it's real, it's something that I feel it.If it feels like paradise running through your bloody veins, you know it's life heading your way. My time, well, it's a never ending helter skelter. We'll be out whatever the weather. My heart, my boom, boom, heart, it's a beat and it's a thumping and I'm alive. I know you heard it from those other boys, but this time between it's all in that I feel it. I know you heard it from those other boys, but this time it's real, it's all in that I feel it. If it feels like paradise running through your bloody veins, you know it's love heading your way. If it feels like paradise running through your bloody veins, you know it's love heading your way.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中国少年》，车行作词，李欣作曲。

这裙子牛仔裤这爱的这三样啊， 就是一个地道北京人爱所有跟北京有关的体育运动。 然后简介呢还是大爱爱音乐，爱唱歌，爱唱爱听的歌的歌手， 爱唱好听的歌的歌手、 然后爱康熙，爱运动，爱家人，爱朋友，爱学习，什么都爱啊。这个是一个就没有他不爱的这个朋友， 超活分的一个女生哈。 对， 1989年9月5号，这个九月初的女子哈，如此的这个活泼可爱，还真是应该是她的一个好朋友哈。 是， 今天呢，她想在这周日结婚之前担当我们的红人，那其他小伙伴呢也都非常知趣的哈，给她让出了这个宝位。 是， 要说时间长了哈，男左女右快11年了，我跟我的听友们哈，我跟你讲，有时候真的是有一种默契嘞。 6号结婚。你跟他有这方面的默契吗？ 我今天晚上真带了一首、也是我在白天时光里听过的哈，我觉得很好听的一首，叫做《美丽的新娘》。 嗯， 真的，以往我其实 你是怎么你 不怎么带这类歌曲，对吧？ 你6号也加一场？ 不是的啦， 啊， 我是觉得这首歌就是唱的字字句句，特别是想送给卡秋莎。CL 众人目光下，承诺吧，我盼的爱情会在那一秒凝固吗？变成了回忆，芬芳依旧吗？从此以后不变吗？爱情的温泉在红毯那段做解答，我开始害怕会在那一秒有变化，勇敢地走上自己的礼堂，你会爱我 Dance Dance， 这首歌曲就叫正在跳舞 Dancing， 舞起来，来自凯莉，凯莉明诺哥，凯莉明诺哥。 我刚好说我今天晚上那首美丽的新娘送给卡秋莎 CL 啊，希望你在5月6号那天成为最美的新娘， 那天还要跳起舞来， 一定是开开心心的哈。然后婚后呢有空就听节目，没空呢就早点睡啊，做好这个即将要做妈妈的准备嘛，对吧？ 这不是婚前婚后 养好身体， 婚前婚后都有老公陪着嘛。 刚才她老公也上线了 啊，那看来婚后是会一起 组团来的啊。家属呢也是对于她今天在想当新娘之前，不会应该是做新娘之前呢，要当个红人也是表示支持的。我觉得最喜欢就是两个人啊，有一些共同的爱好，对吧？ 这个 有聊不完的话， 这是一个具体疼老婆的那表现啊，真挺好的。 就是大家会有一些相同的爱好，然后有说不完的话，因为婚姻真的是一辈子的对话。 婚姻不是很好那个操持的一个事情，但是也没那么难，你就别那么害怕就行了，顺其自然，不剁两边就行。 就是别有太高的奢望， 别太那个激进，也别太消极，就是畏惧，这都不是 平常心， 平常心，对， 做人啊，还有 你比如说你夫妻互相疼爱也有很多很多种，像这个有的人他就属于 叶师傅，叶师傅，叶大夫， 怎么着？ 您是准备开辟一个课堂吗？ 没有啊，我就是 婚后生活。须知 我是不敢我就是说，就是有很多种，像你们这个能共同有一个爱好，共同听自己喜欢听的节目，这就很好。有的人不善言辞，但是他让那个老婆特别有安全感，这也是一种疼爱啊，但是他就不会说那些漂亮话啊，其实闷葫芦，或者是这个从来不会办那个就是浪漫事儿，这也是一种，其实这也是一种具体的啊操持办法。 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在婚前已经通过时间事件磨合的差不多了哈，大家都是彼此非常了解，对于走向婚姻殿堂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和坚定的信念，想好了一切，准备一起承受幸福和快乐，但同时也会面临各种困难的时候，要携手同行。只有你真的是两方面的心态都准备好了，也许婚姻真正开始那一刻，你才不会觉得大失所望，对吗？ 对。 好了，现在呢，23:12，我要带来一首别致的歌曲。 你刚才一直带别致的歌曲、 我今天带了好多别致的歌曲哈。 你待会儿就还能带没致的歌曲、 没有。这个别致的之所以说它别致，就是你一听哈、它跟其他的歌曲就有一些小小的不同啊。这个不同来自于这个演唱者，他用一种特别怎么说呢，非常非常调皮的口气，

我觉得像小猫一样的唱歌的一个女孩 Camila Camila Cabello， 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 Never be the same， 永远不同，永远不一样。 那之前那位中国女歌手呢，就有点像是永远睡不醒的女生哈，她叫做花粥，24岁，她演唱的《少年，你在哪里呀》啊？ 少年这个词前些日子挺火的。 其实现在也是啊，就每个人对就是自我的一种评价当中，都希望自己真的是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哈。 是， 少年你在哪里啊？明天将是五四青年节哈，少年你躲远点啊！明天青年们要过节了，当然了，我等中年人哈，向你们致以节日的问候。 我们这青年、少年、少年、青年，我们都过了，而且也都过腻了，看来 都没有资格再过了哈。 就是坚定不移地改变了自己的年龄取向， 年龄取向。23:21，听到今天晚上的红人5月6号本周日要结婚的消息，我们另一位听友传来好消息， 是， 他就是思思咪呀 咪呀。 我现在哈是偶尔听男左女右，哎呦，刚刚我刚好听见今儿红人是6号结婚， 对， 这个巧啊！ 我天 哪，我也是6号结婚， 好家伙！ 哎呦，这个巧啊！ 查查吧，新郎是不是一个？ 看来，哎，你这个人啊，看来那一天呢是好日子。对吧？哎，我就觉得你们这上岁数的中老年人哈，有时候呢，在开玩笑方面哈，还真得斟酌点。 那是啊，新郎 这件事情是不能够开玩笑的，懂吗？ 新郎是一对儿，新郎是一对儿，是一对儿什么呀？双胞胎呀，因为 不可能，人家卡就是 CL， 要是双胞胎的话就会说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事儿啊，你们中老年人注意点哈，不要在人家开心的时候说那些有的没的的。 人家不会不开心的，因为人家有婚戒。 对，23:22啊，我要带来一首蔡健雅的歌曲，叫做《很接近海》。 听见天晴，听见黑暗，听见人潮中有你，我跟着你继续就分外安心，我没有翅膀，却觉得能飞行。那些梦想沿着指尖舞成一片协奏曲，是默契，相思奇迹，我有谁在牵引？我逆光前进，却非不可。

但是呢，今天的红人也没走，他马上六号就要结婚了，但是他不走，我们当然就更不能走了，对不对？还有一朋友六号也要结婚的，工作男子叶谦啊，第四时段开始，坚挺时段开始。 23:32:5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在五四青年节之前的夜晚啊，感受男左女右的第四时段。我知道有很多青年朋友还没有入睡呢啊， 青年朋友哈，滋养朋友还没入睡。 对，但是希望你们能够这个不要经常这样哈。虽然我们是一档夜晚的节目，也希望有更多朋友来收听，但是呢，希望大家还是能够以自己的这个生活节奏啊、工作节奏、身体的节奏啊，做一个参考标准啊。 去明天去五四大街啊，在北京的都去五四大街那块儿。有红墙绿瓦那块好 干啥呀、啊、合影啊， 哎，东皇城根啊，这都行，在那玩会儿去、啊、 明天是周五，如果去的话也得下了班以后了哈。 对， 大家还得那个 结伴而行， 在自己的岗位上哈好好的工作啊。有些事情呢，青年啊，就原来说少年强则国强，现在 中年人管不着， 青年啊也得强啊，一天天的每个阶段都有活出自己最好的状态了。 对，我们这个，我们连青壮年都不算了，我们直接中年， 中老年， 对，中老年的。 不说你吗？中老年人。 但是我这个心脏呢，还是一颗青壮年的心脏。 那是啊，哪年夏天的游泳池，你不去看看？ 不是，我就发现啊，从这个听音乐上能接受的这个重低音，当然我这可能是搞专业的，我不能欺负你，就是他经不起各种，现在年轻人就是，哎，这也经不起，那也不行，哦，我不行了，我不行，哎呦，我不行，我吃太咸，哎，不行，这酒不能那么，哎呦， 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千里共我。今天我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 谁会再变？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

Tori Amos， 他从来都唱的是比较暗的歌曲，歌曲的那个名字也都是比较暗的，不是 White Wood 就是今天唱的 Breakaway、Breakaway 是这首歌的名字。然后呢能听出来他不太喜欢用我刚才说的很多年轻人都不如我能受不了的那种 重低音、他都不太用，他喜欢用那种比较轻巧的那种和弦走向。 这个调子是符合一天即将结束的时候哈，有这种往下走的感觉哈，音乐是呈现一种收尾的状态。 对， 的确啊，已经23:44了，属于第四时段的时间还有13分钟。卡秋莎 CL 这位红人，不知道你还能不能盯得住哈。不过如果说疲倦的话呢，因为马上就做新娘了嘛，得保持这个皮肤的状态啊，身体状态啊，也可以早点入睡，因为此刻我们的评论量已经达到了158条。 哎，新娘那天呀，其实是早上5点钟开始就化妆的，那脸铺的厚厚的才过去的。 我总是觉得这件事情吧哈，可能很多新娘心里也会有点不解，就是为什么不能就大家都睡个懒觉，对吧？ 其实你这个都不是很不解，不解的是那不是有一场辩论会吗？说我为什么要办喜事儿？我是办给我们家人呀，我是办给是谁看的？我就不能好好的就是搂着我的爱妻自己去，就是 旅行？ 对、 啊、 我就不能去自己过自己的生活嘛？然后呢，正方跟那个反方就开始狂说，这说这说那说这说那说了一大堆，但是呢，究其根本啊，我觉得是你可以办，你也可以我不办的权利，这都是你自己的权利。然后 两个人协商的问题。 对，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一是要尊重，毕竟要尊重一下互相 双方的家长、 第二呢，家长们可能一开始就是有点迷乱，就是要办成什么什么样的规模的，这个你们可以参与意见嘛，这毕竟你们才是第一当事人嘛。所以第二呢，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无论你办大小，无论你办或不办，最重要的是你要得到的是真正的正能量的亲戚朋友们的祝福。这是对你一辈子婚姻它是有一种主导性的一个非常主导性地位的一个事情。 对 啊，你要得不到这一份祝福将是你婚姻中的一些遗憾，我觉得。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哈，大家在一起要分享这份喜悦。 对， 对吗？你要和最了解你、喜欢你、看着你长大的人啊，共同见证这份喜悦。而且其实在女人的心底呢，她会有一种仪式感。 对 啊，这种仪式感里呢，带着多年以后哈，她回味起来觉得在那一场盛大的婚礼当中啊，我和我爱的人在众亲友面前啊走进了婚姻的殿堂。还有一点啊，现在也是很多人都非常认同的，就是让男人知道结一次婚多费劲。 对对对对 啊， 其实女人也知道了那天 累不累啊，让你知道好好的和一个人过下去啊多么不容易啊。 反方还说哎，我就骑了万年北方，然后你还得不让那个媳妇儿啊，就是没进你们家之门之前，你还不能让媳妇儿脚着地啊，跟那个什么似的，你就还得忽悠她，我要去但凡胖点了啊，还得塞钱她才能给开门， 哎、 我就梆梆梆跟那敲。 哎呦，中老年话又多了啊。 都穿中心灯，穿时间，我只想你来爱我，除了你之外的人都听说，我的感觉从来不会骗我，可是这一次他陪我犯错，全世界我只想你来爱我，我把心情谈得那样赤裸，谁能证明什么事能够天长地久，我也不想你真的爱过，全世界我只想你来爱我，我把心情谈得那样赤裸，谁能证明什么事能够天长地久，我也不想要你承认爱我。我会将头发

个灯光咖啡店啊， 已经是23:53了。 嗯， 叶先生， 哎，怎么？ 你能不能让青年、少年、中老年人 是他们需要休息？ 对，好好的进入梦乡哈。 他们都需要休息。哎，就是有的时候玩疯了以后，我就是我 妹子来睡什么睡？ 妹子忽然提醒我，你怎么不让他睡觉呢？我说哎。他跟我玩挺高兴的， 他正长心长肺的长肝的 说哦对对对忘了忘了小孩这需要更多的睡眠。 卡秋莎 CL， 谢谢你今天晚上担当红人，愿你在5月6号是最美丽的状态，然后至此人生过上幸福美满的二人世界。 摇住摇住。 对，还有另外一位哈，也是在那一天结婚的我们的听友， 对， 一并祝福你们了， 新婚快乐。 今天晚上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是我和陈默带来的五四青年节周末晚上的男左女右， 够冲洗的。 好吧，明晚见，晚安。 晚安。 我们都忘了这条路走了多久，心中是清楚的，有一天有一天都会停的，让时间说真话，虽然我也害怕，在天黑了以后我们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以后，分开记得是谁先说永远 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